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旅美本部26号举行了第27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。会议总结了去年积极展开活动，来支持关于召开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、团体、个别人士联席会议的建议，声援各统一运动团体的工作情况，讨论了今年的工作方向。会议上宣读了声明，终止韩美联合军事演习，开创民主的未来。